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考场失利父子急，各执一词显脾气，酒杯失手惹误解，迁怒旁人已离题。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大宋临安城百姓故事。说起这人生角色呀，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小时候的学生身份，进入社会的职场人身份，又或者是成家立业之后的多重身份，是等等等等。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肩负着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义务，父母眼中也许啊，我们永远只是个孩子呀。哎，爸爸，别叫我爸爸，我没有你这个爸爸。 啊， 不对，你就没有我这个爸爸。 妈，您别这么说呀。 我这能说怎么说？ 不是我， 我还说什么？你说我说什么？哎呀呀呀呀！我说什么？ 不是，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的儿啊，你说说你呀、这没考上学呀，这玩意儿，这 爸您别往心里去。 我不往心里去呀，我心疼的是你呀，你这孩子打小心眼小啊，对不对？以前呀，你妈呀叫我了一声宝贝儿啊，你差点没扎痰桶自杀了。 那他凭什么叫你不叫我？ 你看你这心眼的多小啊！你说你这没考上学，万一你要是，哎想。不开了，对不对？你拿起刀子，噗，给自己一刀。 不至于， 你想不开，拿着绳子，汤给自己一掉。你想不开了，你咚一下跳河里了。 我怎么听您说挺痛快的呀？ 没痛快，我这不是怕你承受不住吗，我的儿啊！ 不是我呀，我呀，我就算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啊，终归也该我自己承受承受了。对不对？ 你再承、你承受什么呀？ 哎，我 你才多大呀？ 你该独立了，是不是？ 你犊子都没有用啊！ 哎呀，爸爸，您怎么能这么说您 呢？你不要独立， 我要成犊子，您是什么了？ 我是王八犊。 哎，您别这么说话。 我不是犊子，你呀、不论你今年多大了，我儿， 我今年刚27呀、啊， 这就不小了。 27买卖稀呀、啊， 哪有这么一句话、啊？ 你就是47了，你在爸爸的眼中你也是个孩子呀。 这句话我同意，我就是47，我在爸爸的眼中也是个孩子。这个 你怎么这么说你的爸爸呀？ 我在父亲大人的眼中也是孩子，但是孩子也得有长大的那一天呢，是不是？ 但你这你但你别长大呀，你就在爸爸的羽翼之下呀，你这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不就挺好吗？你说你这没考上学呀，这玩意儿受的这么厉害的刺激呀，这怎么办呢？要不然你喝一顿得了。 没有什么太大， 你喝点酒吧，你难受难受吧。 不是，我没太大事。对，爸，我陪您喝一顿行吗？我陪您喝一顿。 啊， 这个爸，你别说实在，这个是个考取功名利禄这事儿啊，你说是大就是大，你要说是小就是小，可是这在我心里啊，这就还是挺大的。晚 大什么呀？这 终归心里的。 我说孩啊，这个上学考功名啊，这就一文不值，这事儿知道吗？无所谓功名利禄，过眼云烟吗？是烟是云，终归要散，知道吗？这不是这次没考好吗？ 下次再考， 下次干脆就不考了。 什么叫不考？哎，那不行 啊！ 您打小对我这么好，我得回报你，我得为人家光宗耀祖，让爸爸也为我骄傲。我今年没考上，来年接着考。哎，反正，古语怎么说的来着？ 啊， 古语说了，说天将降大任于四个人也， 四个人像 几个人？ 你四人也， 就一四人也，必先苦其筋骨，不是苦其体肤， 苦哎呀苦其 劳其不是 劳 其苦苦其苦苦其苦其的，反正就得苦其。爸，我给您等着，我给您买个哭泣， 买什么哭泣、 啊？什么必先哭泣心志，劳其筋骨，对对对，是不是？我得劳其筋骨，我现在光苦其心志了，我得劳了筋骨。 你要干嘛呀？ 天才能降大任于我， 你不是 我得出去， 儿子， 我出去得苦吃苦受累去，这样我就成为男子汉。 你给我把嘴闭上！ 哎，爸， 我的儿子绝对不能受这样的委屈，不许去。 不，我得出去闯闯去。我 不让你去， 不是别不让我去呀。 你出去，你要让老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我至于不至于去？我这么大人了，我都27了，你看这别的27都干嘛了？我天天还在您这保护底下，我有出去没出去、啊？ 你跟他们能一样吗？ 为什么不一样的呀？ 你是爸爸的儿子， 他们也是， 他们又不是我的儿子。 我知道他不是你的儿子，那他也都是爹生父母养的。 那 我就出去，我出去，我出去。爸， 不 别管我这么大岁数， 哎呀， 管我干什么你？ 哎呀，不让你走，啪嚓！哎，我就不让你走啊！ 哎呦，这怎么伙计，那屋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还摔酒杯了？ 好像俩男的打起来了。 哎呦喂，赶紧去 报官去！ 我这非得把咱酒楼给掀了不可！ 哎呦， 赶紧 报官去了，报官去了！ 衙役刚上班，名字叫福兰，我叫福兰。 哎呦，副官大哥，你看我们那打起来了！ 你们那打起来了？哎，快带我去！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娘？怎么回事？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楼上有人打架呀！哎呦，您这些小伙子来， 我上去！我叫福兰，新来的捕快，我上去！ 那赶紧！ 噔噔来的，怎么回事？你们俩打？ 爸爸这是干嘛的？这是？ 这个是戏班的，唱丑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爸爸这干嘛的？这是？ 你们俩别打了， 啊，妨害公共的安全。 你什么你就公共安全，你是干嘛？ 你要气我儿子是怎么着？ 我是 戳 我筷， 你什么 筷？ 你别都戳你关节了，你还买筷？ 我马上，儿子上 啊！ 哎，不是我劝架来的，别打，我劝架的。 这就叫打，在上阵父子彪，对吧？上阵父子彪， 把关人给打坏了。 老板娘干嘛去？老板娘这是干嘛的？ 哎呦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我们俩怎么？ 你们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家呀？ 这要打我爸爸， 还 要打我儿子。 谁打人？这是一捕快，哎， 我来劝架的。 对，他叫福来。哎呦，他的新来的捕快是来劝架的。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道歉，要不然会被拉到那个牢里头去县衙呀。 爸爸，你可真，爷爸，您怎么回事？ 儿子，你可真诚。 人家这捕快，您怎么上来就动手？那对不起，我爸不懂事， 我儿子也不明白事，我替我爸爸道歉了， 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礼了， 哎，我给您做个揖了， 我给您的请干了。 哎，我给您敬礼了， 我给您哇哈了， 反正我们家走了， 先把我扶起来呀，倒是、 哎、您请起， 请起，请起。打架的人把劝架的人给打了，最后大家才发现呀，原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打架，这父子俩之间各持己见，算是把无关的人给坑惨了。然而呢，他们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 大姐，哎， 怎么回事儿啊？ 大姐，您这是您的馒头。 什么叫我的馒头啊？哎， 不是您这是您点的馒头。 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你才点馒头了呢？ 啊！ 我明明买的那叫仨字儿麻啊，辣个烫。 啊！ 你把这不值钱的馒头送给我，你怎么回事啊？麻辣烫是不是你吃了呀？啊！ 没有。 你们这饱了没？你们最近这送餐服务怎么样？怎么回事啊？这品质怎么这么差呀？你知不知道人隔壁叮叮当当最近啊，人最近服务特别好，正跟你们打价格战呢。你信不信以后我就去他们家，不到你们家了？怎么回事啊你啊？ 你等我， 你等什么等啊？你为什么来那么晚呢？还有我那为什么我那麻辣烫没有了？你是不是吃了？ 我没吃啊。 你 听我说句话， 什么？你们饱了没？最近老这样。我昨天买那个羊腿，那给我弄一鸡腿，怎么回事啊？ 不是， 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 我不了解。 你了解什么呀？你新来的吧？嘿，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不是， 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因为最近他们开始打价格战了，所以你为了赚钱你才来干这行的呀？ 不是，大姐。 小伙子， 大姐 啊。 大姐，我没不是这个。 我告诉你，钱不是那么好赚的啊！我们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才可以呀！ 您说话怎么老拖欠 儿？小伙子，哎，你早上这些干嘛的呀？ 不是， 我看你长这白白净净的。 您别跟我聊了，我是那个、那等着送馒头那回头该着急了。 别着急， 我这左手这就是您那麻辣烫。我这左手麻辣烫，右手馒头，我递混了 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对，这是您那麻辣烫。 哎、 我这等送馒头，你着急的，别，我赶紧走吧。 我看你不像送快递，不是送餐的呀？你为什么干上这行啊？哎呦， 我 最近闲着呢， 挺不容易的。 你跟我聊聊。 您干嘛？我不跟您聊了。 哎呀， 捕快刚上班，捕快刚上班，还是我小服兰儿。哟，怎么回事 啊？哎，小伙子，我不是故意的，我那个， 哎、 我 大姐刚才，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 你别哭。 我不是哭， 你哭什么？大姐，大姐， 我说话， 您这岁数应该装装啊！ 我是个读书、啊， 您拉着人家小书生，是不是？ 我这 一劲聊什么呀？ 我挺装的呀，我装的还不够吗？ 您这岁数，他这个年纪啊？ 你看我现在装的挺年轻的呀。 不是装的年轻，我就是那个是这么回事儿、 啊。 我不是送餐的 啊！ 哎，我瞧你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 你怎么像昨天揍我那个？ 哎呀，您多亏您呐，有个心眼儿，长记性。 我有什么心眼儿？我有心眼儿，我劝架、 哎。揍你一回，我就让你记住。不是， 什么 人啊？不是，我说那个， 我什么印儿啊？我跟你说， 认识您了。 嗯， 但是我今天啊，没跟我爸爸一块儿出来。 嗯、 那个能古语怎么说的来着？ 嗯， 说那个天将。 你爸爸就你这么一只眼是吧？ 不是。说天将降大任， 古语是不是惊蛰呀？ 不是，节气那个古语， 啊、 老话那么说的。 嗯、 老话说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于斯人呐，那怎么能行呢？ 哎、斯人就这个人， 哦、 就这人。 对，然后 大姐没文化啊， 必先，反正 反正有，其中有这么一句“劳其筋骨”，我就得筋，我这意思，我也想 弄死来得捞啊！ 你不是，哎呀， 捞了就剩筋骨了。 劳筋骨就劳动， 劳面嘛，这个炸酱劳面嘛， 劳动劳动。 哎，怪不得送餐的，你看他满嘴说的都是跟做饭有关的话。 谁说跟做饭有关的话了？你们俩扯那个做饭，我没说做饭，我就是想出来。劳我的筋骨， 小陈 干活啊！ 哎，听我说两句吧。 那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哎，只要是菜鸟啊， 嗯， 那个难免都会犯错。你像我这不是啊，不管当这班我是小副栏，是不是？昨天 你也是新上班。 哎，我昨天我想管你们这闲事，我想劝架， 啊、 结果呢没劝好，你们俩人这么一激火呢，哎，我也有点毛糙，哎，结果让你们给打了，是不是？这个事情你不能着急，是不是？慢慢来。这个人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天一天的，一步一步的，一会儿一会儿的啊！ 你 就 说的有道理， 哎，你就熬出来了， 我 是不是？ 其实我也不是，我就是想啊，怎么说那个天将降大任嘛，就我其实就想当个男子汉， 嗯， 我不想啊，一天到晚的在我爸这个控制之下。 哎，男子汉，你别哭啊，你 老管着我，我这不委屈吗？这刚干一天， 走啊！唱你得去唱你得去空嘞矿一切的矿等个等个等的一个等 矿啊 白拉这过门了 你 看 你把我儿怎么样了 我什么也没干呢 儿啊我爸爸 云何啼哭啊 我没哭您别拦我不是 哎呀你们欺辱我儿啊来来来你与我看那船 别打了 ，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护子心切的老爹亲自出马，看来啊，这还有的说呢。咱且看看他们又会如何处理。 哎。 这就 福来， 这就是那个 别着急， 欺辱我儿了！ 我没有欺辱他，大铁刚才欺辱他呢啊！ 你这泼妇啊！你欺辱我儿了！你气死我了！哎呀，昨天我父子啊是得罪你这捕快了啊！你有气你往我身上撒呀！我儿子他刚二十七，他还是个孩子呢， 二十七还孩子呢， 你怎么欺负他呢？ 哎呀 啊！ 您呢？您别着急啊！这是 误会， 误 会， 没 误 会。 哎 呦，这就是欺负儿子了！ 哎呦， 这老大爷，我 就是不行啊， 就是不得 呀。我那哎，你儿子给我送的麻辣烫还真挺好吃的。我跟你讲，跟人没关系，人福来就是一捕快，人根本就没欺负你儿子，就是怎么回事？ 哎，对，就是怎么跟这阿叔的一样。 我说这事儿吧，我说这事儿吧，就是 儿啊，你不也解释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不是那个我呀。今天背着您呢，我想这个我老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我老背不下来，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句劳其筋骨，我想啊，我之前啊，对，这苦其心志，对，然后劳其筋骨，那苦其心志吧，我反正没考上秀才，这就算苦我心志了，那我还得劳了筋骨，我就背着您呢想出来当这送餐员，结果呢我这俩餐呢送反了，大姐本来订的麻辣烫，我呀左手明明提了这麻辣烫呢，我把右手这馒头递给人家了，结果大姐也没听我解释，就上来抢白了我一顿，我有点委屈啊，我这抗压能力也差点，我流两滴眼泪。完了，人家捕快福来就来了，来了呢就跟我讲说这个万事开头难，只要是出入这行的呀，都会受到相应的挫折，都会吃苦。我这一听他的，我心里还，宽一点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哎， 没，人家没欺负我，爸爸，您真没欺负我。 他们没欺负你？ 没欺负我。 没有没有， 福来挺好的人。 没有。 哎呦，那这福来啊， 嗯， 你这，哎呦，我这事儿闹的这个，我要请你吃饭。 您请我吃什么？ 请你吃四干四鲜四冷荤四米点三个甜碗四点心 啊！ 爸爸，您就不用请吃饭， 就这么着吧。 捕快大人，你看你跟我儿子很有缘分， 是是是， 你要是个女的就好了。 我干嘛是个女的？ 不是， 我是女的。 哎，大姐，您不要来了。 哎，您跟老陈你们俩凑合凑合吧。 谁说的？我老伴还没死呢。 嗯， 哎，这个 爸爸，我是这么想啊。 您怎么想？ 这个。 我要是常年的在您这呵护之下，真不行。您看送个餐我都送不明白，这以后怎么独立生活呀？咱这得劳心智，苦筋骨，您说对不对？ 嗯。 而且啊，这几个馒头那位啊，估计早就等急了，我这馒头还没给人送过去呢。 都让菜齁着了，没主食吃。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个， 你给他们接着送餐呢？ 我接着给他们，我接着给他们送餐。 你接着给他们送餐呀、啊？我跟你说呀，我的儿啊，我现在也明白了。虽然你呀、 啊、 岁数再大，在我这儿也是个孩子，我也不能对你过分的溺爱， 是 不是？那几句话呀，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 对对， 说了半天了，你现在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都经历过了，你还得饿其体肤。我的儿啊，打今儿晚上开始，不给你饭吃了啊！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知道做子女的终有展翅翱翔的决心。他也一定啊会经历风霜雨雪的考验，但等真的看到那一步，又何尝不是替他担惊受怕呢？不过这一切终将过去，就像当初年轻的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样的。这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成长还得靠磨练，欲放手时难放手，却到当时是少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